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去台北都1000公里啦，系嘛？其实佢短过香港嘅台北。好啦，咁但系咧，其实真系最南嘅地方咧，就唔系阿根廷，系智利。咁阿根廷、智利咧，其实嗰度咧就叫合欣国。 嗯， 嗰度其实好复杂噶。我嗰阵时去到听嗰啲导游讲咧，我都乱晒大龙。因为点解咧？佢有一个叫麦哲伦海峡，有一个咧就叫做嗰、个小猎犬嘅海峡。咁但系另外一个咧就叫做德雷克海峡 （Drake Passage）。原来咧。因为佢喺最南端系因为咁多岛聚咧，咁多岛咧，以前啲船咧佢系贴住岸行噶嘛，咁、但系佢就已经见到哦出面就系海啦，但系海上面有好多岛，咁我费事啦，嗰啲岛全部都孤岛 咁细都当海峡同英伦海峡， 咁咧唔系噶，唔细噶，咁但系佢哋咧就真系沿住嗰个主大陆咧。系嚟去繞過南美洲嘛？咁、佢就見到外面有島，咁、佢以為即係嗰啲島啊係咁噶啦。但係後嚟咧，當然佢我睇翻啲資料啦，有啲係被啲大風吹咗落去嘅，其實佢唔想去嘅。咁樣咧就吹下南啲，吹下南啲咧，又發現多啲島。咁、但到最後咧，就係、呢個英國嘅所謂航海家，其實都係一啲海盜嚟噶啦，就係、Francis Drake 咧。咁佢真係咧就 clear 曬所有個島。 乜咁靚嘅用個名？本來係個海盜講佢係航海家。 係咁講啊，英即係。咁但系咧，佢发觉原来佢已经 clear 晒所有个岛，原来咧之后真系茫茫大海啦，即系咁嗰度咧，由嗰度去到南极洲咧，佢就叫 Drake Passage， 就系 D R A K E 就系、嗰个人嘅名啦。但系北面咧，原来既有一个小猎犬号咧，就系、B E A G L E 吓，呢个咧其实就 H M S Beagle 咧，就系达尔文坐嗰架船嘅名嚟嘅。咁、另外一个就麦哲伦唔使讲系啊，你知边个啦？就麦哲伦发现嗰个咁嘅航道啦，就叫 Magellan Strait。咁但系咧，成个最南嗰端咧就叫做合欣国。 咦？点解叫麦哲伦星云嘅？关麦哲伦咩事？呢个另外一个 系佢发现噶，系佢发现噶。麦哲伦星云 同一个麦哲伦又航海家又观星者。 可以咁讲，佢唔系真系观星者，但系佢因为真系去到呢个南半球咧，又够黑咧，佢先至俾佢发现到呢两个星云。因为呢两个星云咧系好暗好暗嘅，亦都好蓝嘅。其实你喺北半球咧系好难睇得到嘅，所以麦哲伦星云就系佢用佢改嘅。咁呢个麦哲伦海峡亦都系啊 Magellan Strait。咁但系我讲个 Cape Horn 咧，其实我自细睇嗰啲书啊，咁样咧啲材料咧，我都知道咧系世界上咧系最凶险嘅一个海域。因为嗰度嚟讲，嗰个海浪啊，个风浪啊，啲水流系好紧要嘅吓。咁啲人咧，啲航海家以往咧都系好怕绕过佢。嗱，大家知道啦，非洲最南端就叫做好望角啊嘛，南美就合欣国啊。但系其实两个系最南端咧，系争好远嘅，因为好望角系北好多嘅。 嗯，系啊。 咁南美洲嗰度咧系南好多。咁但系今次我绕过合欣国啊，合欣国咧，哇，我就好开心，因为咧真系你头先讲到咩期望管理啊咁啊嘛。 嗯。 因为是完全符合我由细到大几十年来由僆仔到而家嗰种嘅想象。哇，真係呢，你见到呢，其实真係我要借用呢个范仲淹下岳阳楼记。阴风怒号逐浪排空。完全 是 那个景象。 你坐的船 是 中船定大船 啊？大船嚟㗎啦，已经算係。即係未算最大嗰隻。但係呢，你睇到咧，嗰、那个船咧，哇，喺度浪喺度倾侧， 有前同后个甲板咧，系有个偏差前。 你最易睇嘅咧，就系睇甲板上面嘅。 船尾同一字唔一字。 最易睇就系咩咧？就系、睇游泳池。你一睇游泳池嗰啲水咧，你就睇到晒啦。哇，点解个游泳池啲水同嗰个池边完全系成一个好大嘅倾角嘅？咁你就知道个船系浪得几咁厉害。咁而且咧，真系啲风咧、啲浪咧，同埋嗰啲雨啊，佢不停咁落雨。我好嘢，我唔怕云浪啊！啲雨打埋嚟系痛嘅，打落个面度，而且已经着晒嗰啲即系雨涌上去咧，都冻到不得了嘅。 即系大风有 wind chill 入， 有 wind chill 啦，所以咧又冻啦，又大风啦，又落雨啦，成个天咧都系即系阴霾晒天啊！正所谓吓，即系阴霾密布咁样样啦。咁个浪咧望落去咧，全部都白头浪。咁仲有一度咧，就系我哋原来唔系净系唯一一架大嘅游轮诶绕过合欣国，有另外一架咧，即都好远下嘅，都系绕过紧嘅。咁咧，我哋自己喺船上面咧就冇咁过。我哋离远睇嗰个游轮，即系同我哋架差唔多大噶啦，即系十几层楼高噶啦。哇！直情睇到我即系有少少心惊肉跳。点解咧？你直情觉得嗰个游轮咧一路驶嘅时期咧，系倾侧到。即系我唔知啦， 因为啲风吹埋侧咗边咧， 侧埋 一边 噶，侧埋车住你行啊，车住你行啦，我谂起码都有十零度嘅最少，好紧要嘅，咁梗系啦，你唔会话即系三四十度，三四十度已经死得噶啦，系嘛？即系我谂话真系随时有十零廿度嘅，哇！你见到咁大嘅船倾侧十零廿度嚟行咧，你知 好震撼啊！ 特技表演 嗰种感觉，哇！我话果然合因国即系合因国，真系好嘢，完全符合我心目中嗰个想象啦。咁但系咧，其实我哋喺乌斯怀亚都有出到去睇一个叫做世界尽头嘅灯塔嘅。咁世界尽头嘅灯塔咧，佢另外坐一只船带你去睇嘅，亦都咧嗰度有好多啲有啲咁样石啦。其实 边个 manage 个灯塔啊嘅危险？ 佢其实有两个，有一个系自动化噶啦，已经、有一个咧，其实有人嘅，但系啲人都好得意噶，有啲人可以度度都住到噶啦，可能佢轮班都唔顶嘅吓。咁、样咧，你真系咧，但系嗰次我哋出去睇咧，算好彩，就唔算系天气好差，就唔系合恩阁嗰度嚟啊，即系合恩阁仲要南啲啦，但系佢又北翻啲。咁但系嗰次系两日嚟嘅，两日我哋去睇咧，嗰、那个世界尽头咧，就先睇一啲嘅海鸟，大家啲海鸟都好得意嘅，离远睇以为系企鹅。埋啲睇，原來唔係企鵝，雖然佢有啲似啊，黑白黑白，咁但係咧就即係你未去過，你唔知啊，你就咁睇相啊。原來我哋架船未到咧，即係好大塊嘅，其實嗰啲一嚿石啦，上面啦，佢哋企滿曬啲雀仔啦，哇！未埋到去咧，成陣咧就係腥渴到咧，係 啊， 佢哋捉魚嘛， 係啊， 咁捉完啲魚上去又食啊，咁啊可食唔曬啊，咁啊， 哦白白嗰啲， 係啦，冇錯，咁直情咧就我就簡單就叫做温，即係腥温難臭，腥温難臭，直情入咗個鹹魚欄咁樣嘅，咁但係都唔理啦，就照影相啦，咁然後再去到嗰個近嗰個世界盡頭燈塔咧。都行好耐船噶，哇，都好冻好大风嘅。咁但系咧就有好多海狮狮拉人啦，哇，布满晒狮拉人，咁啊，哇，啲人就狂影，我都影咗好多吓，咁啊都几好睇嘅吓，咁啊绕过嗰个灯塔，咁嗰个灯塔咧，所以其实我仲劲啊，我话乌斯怀亚54度啦，咁但系其实我去嘅唔止啦，因为个灯塔嗰个位置咧就系55°58嘅。 哦， 咁所以咧，我哋架船就绕过佢咧，就只会南过佢吓，即系我哋已经去到咧就即系。差唔多56度噶啦，56度。好啦，咁咧就系讲翻咧，我哋呢一个绕过合恩阁啦，其实嗰个游轮咧就会北上翻啦，北上翻咧，其实就未去翻阿根廷住啊，我哋就去咗科克兰嘅。科克兰上次都提过下嘅，咁不过补充少少啦，因为科克兰群岛咧，我哋系用咗英国人嘅名，阿根廷咧从来都唔用呢个名嘅。即系 TBB 有个咩世界尽，有个节目，有个方 咁啊，福克兰就梗系有排都未到系世界尽头啦。头先讲咗乌斯怀亚同合恩阁啦， 系 咪？ 方星有个节目， 咁但系咧，系佢个咧，其实叫做马尔维纳斯，呢、這个就是阿根廷嘅。唉，马尔维纳斯群岛咧就系1982年，唉，就系4月至6月就打咗好似77日，咁但系真系好无谓嘅。唉，就系、是、咧阿根廷嗰边就死咗649人。 唔系因为阿根廷嗰边政治嘅关系先开始。 就系255人。咁但系讲真，两个咧曾经有个阿根廷嘅作家后嚟写咧，佢话：唉，呢场战争就等于两个光头佬喺度争只梳。即系无谓啦，系嘛？两个光头佬喺度争只梳啊！即系佢又成讲得几好啊，系嘛？咁但系咧，即系我都想又带出少少嘅观点嘅，不过你未必同意啊、即系有时咧，即系西方咧，他批评我哋话，譬如中国咁啊、你睇个地图知啦，九段线啊，以前咩12段线啊、即系其实我哋南沙，即系南沙群岛系我哋话中国嘅一部分。咁你啲人就哇，中国好似好霸道、啊，南沙群岛咁样吓，有乜理由咁远都话？你睇下福克兰群岛啊，福克兰群岛同英伦三岛嘅距离啊， 咦？中国咪搞紧新帝国主义？ 系南沙群岛同我哋即系香港啦，当香港嘅距离咧都唔知几多倍啊！咁但系佢就三百死百啊，就话福克兰群岛就系佢嘅，咁啊到时就不惜咧派个舰队。啊！ 我哋中国可以咧屈埋之前我哋嘅朝贡国啊，日本有我哋南韩啊，我哋嘅菲律宾我哋啊， 你有本事得嘅呢个世界学你话斋real politics 系嘛？讲即系实力嘅啫。好啦，咁啊，今次真系咧就要讲下智利啦。咁啊，智利咧圣地牙哥我哋去咗啦，其实我去咗两次添啊，因为我哋临走咧去完秘鲁玻利维亚啦，又要飞翻去智利先坐飞机翻巴黎嘅。咁所以咧之前咧已经喺圣地牙喺呢个里约热内卢就飞去圣地牙哥上船，后嚟又。即系翻回程又经咗两次，咁圣地牙哥咧，即系我又系跌眼镜啦，即系其实我自己一路就以为佢系一个海边嘅城市，点知原来系一个美丽的误会，因为你睇地图咧，圣地牙哥喺海边嘅，但系其实原来咧，佢拍咗个港，即系海港之后咧，我哋嗰个 cruise 咧，同嗰个圣地牙哥市中心咧，原来系要成个钟头车程嘅， 哦， 佢唔系真系喺海边嘅， 哦， 圣地牙哥，嗱，仲有一样好得意喎，佢圣地牙哥咧，美国系咪有个圣地牙哥啊？即系喺洛杉矶嗰度落去咧，咁但系咧。两个串法唔同嘅、 哦， 美国一个咧就系 San， 然后咧另一个字就 Diego， 其实一般读 San Diego 嘅 ，San Diego 系啦，但系咧 智利首都咧 ，San Diego 就系 S A N T I A G O 咧，就系连住写嘅，即系叫做 San Diego。咁 San Diego 咧，其实系差唔多我哋去过咁多城市咧，就供应咧，即系起码我老婆啊，我啲朋友，我家姐咧，就系相对最冇嘢睇嗰个城市啦吓。即系比起里约热内卢啊，布宜诺斯艾利斯啊，咁样冇乜名胜古迹咁样样嘅。咁啊，同埋佢而家咧就锐意发展一个即系新嘅新城啦。佢有旧城区啊，旧城区都系少少古老，其实都系西班牙式嗰啲啦，你知啦。即系其实每个城市都有旧城区嘅， 系咯系。 西班牙建筑，咁啊新嘅咧就佢而家锐意发展就即系完全就系一个好似去咗纽约嗰啲地方，有冇睇咧？系嘛？好啦，咁但系咧嗰度唯一嘅好少少咧就系佢叫做系睇到安第斯山脉嘅。系嘛？头先讲嗰啲圣保罗啊、里约热内卢啊、布宜诺斯艾利斯嗰啲，梗系风马牛不相及啦，即系你隔咁远。嗯、但系圣地牙哥咧，就系喺呢个安第斯山脉嘅旁边啦。咁啊，智利咧嗰度个响度咧，就介绍佢哋国家个时间咧，其实佢都讲笑。佢话你知唔知我哋智利人咧系叫自己咩咧？就系、是、我哋成个国家啊，其实就 between a big rock and the sea。 哦， 即系话根本原来咧，智利咧系一个我哋叫斯大之国。 咪成日啲 relief wing 咯，因为地形雨，因为佢喺山吹啲风吹上去落雨，系咪成日落雨？ 有啊，呢个你讲得非常之好啦。其实呢、這个因为你系喺个山嘅旁边咧，你一定系受到呢啲咁样嘅山风所影响，系迎风面啊，定系背风面啊吓，佢即系吹咩风好好影响噶吓，即系对个气候。咁佢完全系受呢个控制。咁、但系佢系斯大之国叫做。咁为点解呢、因为佢长呢狭长呢佢系亦都系南北跨度呢系其中一个最大嘅国家。佢全长呢其实系4300公里。哇好犀利喎即系南北跨度。但系佢原来最阔嗰度呢最阔啊东西啊系只不过350。 系一个 time zone 嘅。系咁唔使讲啦 成个国家 唔使讲啦系咪。咁但系呢佢真系一边就系高山就是、安第斯山脉、一边就系太平洋㗎啦。咁、佢就系啱中间系有少少平地嘅啫咁佢建设喺嗰度。咁但系佢北面呢就其实系以前嘅印加帝国嚟㗎、其实讲真佢嘅北面呢呢样嘢呢好有趣我就曾经唔知点解我真系咁巧喎食晏昼佢又带我哋去食意大利餐。所以其实呢智利呢你觉得冇乜嘢当地南美特色嘅因为佢西化得好厉害嘅。其实阿根廷已经西化㗎啦但系智利更加西化。咁智利西化得嚟呢你都觉得喂尤其食嘢呢你都冇乜地道嘅食嘢你差唔多食西餐嘅智利。 智利穷唔穷㗎你觉得 叫做都 OK 嘅、叫做都富有㗎啦但系即系同阿根廷差唔多啦。咁但系呢我问过嗰个导游我话其实你同周边嘅国家邻国呢个关系好唔好嘅呢咁我唔知啊真系会发神经。佢答我个问题好有趣啊佢话我哋同周围嗰啲 neighboring countries 我哋嘅关系系好好㗎我哋同佢哋冇问题㗎不过系佢哋对我哋有问题咋嘛即系佢哋对我哋有意见咁喎。咁点解即系会有咁奇怪嘅答案点解其他国家对智利有意见呢咁、我就要卖个少少嘅关子啦因为时间就到啦。咁、我呢就下个礼拜就好快再讲智利。咁但讲完呢就真系最美嘅秘鲁玻利维亚先至系高潮啊所在啊。好啦咁下个礼拜再见啦。 拜拜。 好拜拜。 我真系好难啊。 钓鱼翁嘅烧鹅海鲜饭店特设嘅玻璃房好似呢一间咁样啦。其实就可以俾啲食客咧一路食嘅时候啦，即直欣赏到师傅去点样去整呢个烧鹅啦。 明炉至尊脆皮烧鹅都系即要即烧噶，所以一定系新鲜同热 蛋咯。咁似你啊，两个 系咪？真系好浓嘅讲法啊！ 环球劳业工程有限公司呈现。而家最识食，逢星期三晚7:30至8:00，欣怡、J 峰同一班 YouTube Creator 同你越睇越识食。